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周一的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是周一，大家是不是又是去上班了呢？如果大家在上班下班的过程当中啊，堵在路上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登录微博或者一直播的平台，也可以看我们的直播，来搜索活力982。 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当中非常的热闹哈，所以我们两个 前所未有的人丁兴旺， 对，也都特别开心，就是帅哥美女云集哈。你干嘛要偷笑？ 没事，我就觉得 偷笑是什么意思？ 觉得自己对自己今天这种亢奋的状态表示非常的满意。 那还不是因为有我们。 没让嘉宾说话的时候，嘉宾先不要发言。 那我先把嘉宾话筒关掉。 要尊重法官，法官让你发言的时候你再发言，好吧？下一位发言。 谁死了？ 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声音也是大家伙非常熟悉的哈，就是982今夜有戏的主持人徐冉。 今晚有戏，行了，行了， 今晚就在今晚有戏，好。 好，今晚有戏， 大家好。 好。 今天我来替个班。 对，你干嘛？你来抢我们饭碗呢？ 来吧，来吧， 替个班啊！ 今天是做嘉宾的，好吧？弄清楚你的身份。 各位好，我今天来做嘉宾。 对，法官让你说什么叫 说什么。来论论跟爽上的节目，来替他们说说话。 对， 哎，咱们今天还没抛出话题啊，就这样先来介绍嘉宾吧。 对，好吧。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任意的组合的搭配了这样三个嘉宾过来？其实 是有理由的。 对，其实 精心挑选了三个嘉宾。 对对对，不是我们随意搭配的啊，就是有很 特别 大的一个理由。 对， 我们来介绍第二位吧。 第二位嘉宾呢是一位非常非常漂亮的女孩，是来自于懒熊体育的记者杜佳静，欢迎杜老师。 欢迎佳静。来。 好，第三位呢也是啊，上周做客了，对吧？上周做客了，大家如果看过我们节目、听过我们节目，应该知道是我的一位朋友啊，也是著名的、非著名的马拉松爱好者贺北翼啊，欢迎北翼， 大家好，我是贺北翼，我又来了。 哎，今天三位朋友做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关于一个运动的话题，这就是北京马拉松啊。因为我们周一往往是来回顾上一周发生的一些热门的事件啊。那么上周我看了一下，最热门的事情发生在咱们北京的，可能就是北京马拉松了。 对， 在昨天刚刚是成功的举行第37届比赛，完赛了。我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啊，就是真的现在跑马拉松跟我当年第一次参加那会儿，当年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 20年前吗？ 25年前吧。我第一次跑马拉松的时候， 是坐在婴儿车里的。 那个时候我已经30岁了，好不好？ 北一是论论同学啊，这拆台都不带那什么的， 不一点不心软。 我们一起坐婴儿车参赛。 这样，我以为你是推着他那个， 把自己也给捎带上了。我们第一次跑北京马拉松的时候，当时真是觉得跑马拉松，大家还觉得有点像一种行为艺术。一样 啊， 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因为那很早嘛，也不算很早了。其实我实际第一次参赛应该是在2013年，那时候跑马拉松人还很少，然后跑步锻炼的人也很少。但是到今年，我就发现很多朋友都在朋友圈里说啊，就是即使他们不跑，但是他们的朋友圈当中，他们也发现有很多朋友全在参赛，全在刷屏。那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呢，其实也都跟北京马拉松是有关系的。我们先来一位一位说，最靠这边的徐冉同学啊，徐冉老师。也是作为我们这回北京电台的这个合作方啊，是去到北马的现场，进行了这个北马的终点的主持啊。如果有朋友正好是跑过昨天的北京马拉松，冲过终点之后， 终点的话， 对，听见有一个女孩的声音滋儿哇滋儿哇特别烦，那就是她。 你说什么？ 特别好， 我是说 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生在那， 就是 特别 有运动范儿，你知道吗？ 对对对，就是、 刚才怎么了？我们被黑电台给这那什么了是吗？刚才是谁说的？ 是我说的。 那个昨天是冉冉第一次赛事服务是吗？ 对，尤其是跟北马这么近距离接触，真的就是第一次，因为之前也像其他没有参加马拉松的人一样，只是在朋友圈看大家跑完了全程。昨天是真的看到有人跑完了全程， 看到活的人跑 了全程。对，看到活的人跑完了全程。 我觉得这活太爽了，就是人家在跑步， 下次你去啊！ 我突然间聋 了，就下次你去、啊。 就是你看啊，人家都跑得累成那样了，到终点了。哎。突然间看到一漂亮姑娘站那儿，对吧？ 对，听见一个这么好听的声音，就一下活过来。 也对。 哎，我发现你很会说话啊！ 你俩听见了吗？ 听见了，本来我就快趴下了，然后一听这声，突然一下就站 活了。 我的妈呀！ 能听见就证明还活着。 在世。对，其实昨天真的，我特别震撼。 一开始就是我要答应跟同事一起去做这个终点主持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心有戚戚焉，因为我觉得我对马拉松不是很了解，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情和感觉，我甚至还恶补了一些功课，所以我没有预料到马拉松能够带给我这么大的心灵震撼，尤其是当我发现自己在看到一个贴着75岁标就是号码布的一个老人跑过终点的时候， 那位老人家我也看到了， 我真的疯了。我觉得太厉害了，而且我当时就不自觉的眼眶就湿了。我觉得这项运动还真的是非常有感染力，你不去现场或者你跟他如果离得很远，你真的是感受不到的。期待今天我们通过用舌头啊，让大家认识一下马拉松。 对，认识一下马拉松，然后忽悠更多朋友去跑哈。去 什么叫忽悠呀？ 就是鼓励大家， 已经有非常多的， 已经有 鼓励大家， 对，鼓励大家啊，更多的朋友去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 对对对，因为真的还是，反正就我一个马拉松小白来讲，我昨天真的在赛事现场感受到了他能带给我的冲击力。 获得的这个感受还是很强烈的，我看徐元老师刚说的时候， 对， 也是很激动哈。 我都想下次，我想试试。 行，你跟赵爽现在立的这个是一样的，对对对，你跟赵爽目前立的这个整个的旗是一样的哈。 赵爽也说自己要跑， 我 他昨天亲口跟我说的，他十年之后 一定会跑马拉松的。 对。 这样， 你们两个可以交个号啊？这样懵了，有点十年之后就懵了。 不是，我是想先从5公里跑起嘛。 对，循序渐进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从1公里跑起吧。 你 特别棒。 那你 行， 那你追他还得追5年，完了你们在5年的时候再会师，到10年的时候一起完成第一个全马。我觉得这个日程表基本上 我跟你们讲，这个东西一定是让你有快感的，就轻易别沾。这事儿沾了，你再想把它戒了。很难， 没错， 我觉得跑步就是这样的一个运动。 对，很多朋友啊，都是说跑步可能就会有这么一种魔力。比如说，像坐在徐元老师边上的嘉靖老师啊，也是昨天的比赛是他人生当中第一个全程马拉松的比赛。其实我非常想问你，就是一个这么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有什么想不开，非去跑马拉松？ 当初就想，反正有公益名额嘛。反正有公益名额，不去白不去，那么多人都想不到这个名额，正好我有名额就去跑了好了。 但是你第一次其实全程马拉松啊，这个能在北京马拉松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全马，在目前来讲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北京马拉松报名人数非常的多， 10万， 对，10万人报名，最终只有3万个名额抽出来，最终来跑，再加上它其实也是有门槛的啊，像第一次能在北京马拉松完成全马，其实是很难得的机会。你昨天跑完之后，感觉跟你想象当中那个马拉松的感觉，跟你真是跑完了。是有多大的区别呢？ 跑中间就想，为什么想不开要参加？ 我太理解你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而且我在跑步这件事上，经常我从开始跑的前200米，就已经在想，我为什么跟自己那么过不去呢？我走路吧，然后就坚持不下去了。我真的是这样的，就岔气儿了。 第一步就岔气儿了， 比赛第一步就岔气儿了， 200米左右就岔气儿，200米的地方就岔气儿了。 我大学体育就没有及格过，所以我得向这些马拉松的跑友们学习学习哈。论论也知道，我身边其实好多朋友都在跑马拉松。之前来过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嘉宾啊，就最开始也是体育不行，慢慢的就跑上瘾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最容易戒掉的一件事就是 跑步， 最容易戒掉的事。那是看来你还没有发现这个跑步当中乐趣啊，比如说坐在杜老师边上这位啊，我们三位嘉宾当中的唯一位男士啊，北翼他就属于这个戒马拉松比较困难 啊，戒不掉。 这回已经是你第几个全程马拉松了？ 第13个全程马拉松。 好吧，第13个全程马拉松了，北京马拉松是第3个。 对，第3次北马， 连续第3年跑北京马拉松了啊，也是一直跑下来了。你觉得最开始跑的时候，马拉松这种感觉和你这次跑完了之后，是不是整个的感觉有非常大的区别了？还是 确实不太一样了， 跟你边上的这位杜老师第一次跑马拉松这种心理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第一次跑的时候是特别兴奋，然后就是想着必须要完成啊，然后这个因为从来没有完成过嘛，然后这个之后发朋友圈什么都可以感觉很自豪。但是现在这种感觉确实不太一样。 哎，你现在什么感觉？ 就是刚跑1公里的时候，哎呦怎么这么累啊，后面怎么还有40多公里，然后都歇了。这种感觉 还有40多公里， 能量就爆棚了。1公里， 对，从1公里开始就不想跑了。 所以咱们今天说回来哈，就是我们的982活力榜牌的榜单是什么呢？就是你爱上 北马比赛的一个理由，嗯，因为论论之前是有跑过马拉松的，嗯，我是没有跑过的，所以我们就有了争执哈，就是说为什么会爱上这项体育赛事，嗯，我估计就是在人群当中也分成我们这样的两波， 肯定的， 对，有一波戒不掉的，有一波呢是死都不跑的，是吧， 还有一波就是像我这种，就是要不要跑一跑，对，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也就在后面主持吧，你要是真跑了的话， 哎，你还真不知道，我小学和初中包括高中都是长跑健将， 哦， 上了大学才戒了， 哦， 也不能说戒了，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就觉得， 所以你看咱们学校的风气， 没有人逼，没有人逼着，为什么要跑呢？对，但是之前我一直是耐力型选手， 哦， 所以我为什么会 有天分？ 我为什么会有重新把它拾起来的想法？嗯，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么多人都发了疯一样的去跑马拉松，那， 嗯， 他一定有，因为昨天太多。就是太多人脸上的表情给了我太多的震撼，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既然这么爽，为什么不去试一下， 对， 就有这种感觉。 嗯，今天榜单爱上北京马拉松比赛的几个理由， 嗯， 对吧， 几个理由，对，看看大家对这个北京马拉松， 嗯， 或者说对马拉松这项运动啊是怎么就爱上的啊， 嗯， 刚刚徐然老师呢也是说啊，这个在终点主持的时候看到很多的朋友从这个跑步现场回来之后带给他的震撼非常大，其实我觉得你这种机会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比如说像很多喜欢跑马拉松的朋友，他跑过很多马拉松，像北一那样跑过13个马拉松里经，但是他却很少有机会说真正站在终点的地方 啊，能看到那么多人， 对，就看到那么多人在往终点回来的时候，他们的这种脸上的表情，他们那种状态、 嗯， 因为我昨天在终点旁边最后也是大概站了有半个小时左右， 没有那么长， 你只站了15分钟， 又接了老底儿了。 15分钟， 对， 我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 告别你之后， 严谨要严谨， 你知道，我在告别你之后，我又去30多公里的地方看了一下，我两个朋友就包括他，然后 就远远望着， 然后 我 又回 头 眼又等他们，又等了半个多小时。 哦， 你可以问他，是吧？ 我以为你 是 在电视上看着呢。 我肯定不是在电视， 送了一瓶水，击了一次掌， 对，击了一次掌，然后我就走了。对， 好吧。 然后我在终点边上也是看到了很多朋友，真的是有那种泪流满面就跑回来的人，就是能在终点看到这么多人，他跑回来之后这种感受啊，就是直接跟他们的感情发生一个碰撞，这种感觉是可能很多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没有的， 对， 因为他们只关注自己跑，还是 对, 对。 那你怎么不站终点主持呢？ 我 是呢，可说呢。爽爽，你问出了我心中一直的疑问。 因为昨天 太 晒 了，对， 你看 你论 太了解我了。我是特别怕晒的一个人， 我不 怕 哈，我不怕晒，晒不黑，晒不化，是吧？ 在这儿还特地感谢一下徐然老师，昨天我没有带防晒霜，然后发现这么晒之后，徐然老师借给我他50倍的防晒，在我脸上涂了一下，非常关键，那种非常关键。 你看啊，论论也提到了昨天的就是阳光，包括昨天的温度， 嗯， 北一跑了，其实应该知道昨天这个温度和就昨天这个气温， 嗯， 其实真的对马拉松的跑者来说是一件特别大的，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没错， 因为昨天我们体感温度，比如说可能是30度上下吧，但是他们跑起来可能核心温度要再上升10度左右。 你很专业，我发现真是做了不少的功课哈。 那必须， 嗯， 就是要对自己的就是事业负责，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昨天可能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也是上午就出去了，我发现就是如果你不做剧烈运动的话，体感 站着都已经很难受了，是吧？ 就是体感温度并不是说一下子就高上去的，但是怎么样会高呢？就是昨天的云非常的少，所以你感觉太阳是直接晒到你的身上的，所以对于一个马拉松跑者来说，太阳直射的时间 长了，光照非常强，对，嗯， 对，就是你会感觉你的体感温度是慢慢在上升的， 再加上你又在跑， 对，你又在跑，所以我觉得昨天那个温度，我还跟乐乐说，我说昨天感觉不是特别热呀，他说你站那个场地试试， 嗯， 后来我就想哈，啊，我在外面 就真去试试了， 试试就试试，就在外面站了10几分钟，昨天上午的那个天气，我已经觉得如果不打太阳伞的话，已经开始觉得热了。 嗯， 对，而且你想，他们会一直有一段路是真的没有树荫儿的， 对， 就很长一段笔直的一大道是没有树荫儿的，有一部分有树荫儿，对吧？所以你在那个大太阳地下晒，然后你还在跑，你失水会非常快。 嗯， 所以我还关注到了一个事儿，就是昨天在终点哈，我一开始在想，哎。经过马拉松，就反正但凡跑的肯定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就或多或少吧，都有一些专业训练。 是专业训练让自己身上变得特别干吗？就是这样，就是你看起来会觉得他们很干哈，就是那个脂肪含量都比较少，肌肉量会比较丰富一些。但后来我想了想，这事儿不是，是因为他们晒了一路过来， 晒干了， 已经晒干了。 真的，你知道吗？ 是这样， 是吧？ 确实是这样。 我因为我有自问自答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太惨了。 脑 答的很正确 哈， 还真的是。而且上次我记得这个做直播的时候，论论是头一天去刷了一下二环，是吗？ 嗯。 然后我第二天我说论论，我觉得你瘦了，因为我很少说到好话的。然后我那天由衷的说了一句， 说明是真瘦了。 说明 是真瘦了。 论论，我觉得你瘦了。他说对，因为我失水过多，所以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嘛？我们问问北艺吧。 有非常有依据。 你昨天什么感觉跑下来？ 就晒成干了。 嗯， 我觉得这论论非常不厚道一点，就是自己有那么好的防晒霜，也不知道给兄弟们用用。我这回去以后黑了一圈。 嗯，昨天那个阳光真的是。 我们跑的过程中是一直在找这种有阴凉的地儿，然后一旦边上有点阴凉，我们就贴着边跑。 嗯， 昨天真的太晒了。 对、 嗯，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马拉松跑者来说哈、啊，我觉得就是像论论这种说我怕晒黑的比较少、 嗯， 就是我身边的好多跑马拉松的女孩朋友， 就故意去晒黑， 对，都故意去晒 黑， 黑就他们觉得就是经过了这个阳光的洗礼啊， 嗯、 然后有那种运动的健康肤色、 嗯， 是一种他们觉得非常自豪的事情。 对，美黑嘛，现在就大家都比较流行美黑，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马拉松的一些爱好者啊，就是他内心当中的一种自豪感，或者他做这项运动的时候的一种成就感， 对，也是参加马拉松的一个理由吧。 嗯、 对， 嗯。 但是我们看杜老师啊，其实我这个今天来的时候，我也 我都怕死了。 但是我觉得你并没有太怎么被晒黑啊，我看你的皮肤状态还非常 OK， 防晒做的 特别特别好， 是吧？ 身 上从身上到脸，不同的针对不同部位的。 嗯嗯。 啊，那你第一次作为跑马拉松的，你经验还是很。还是做了挺多准备的哈。 我们姑娘去哪儿不涂防晒啊？ 也是， 就跟马拉松可能关系并不大，是吧？ 我之前做跑步准备的时候都穿的是长袖跑。 嗯， 那你这个昨天跑的时候啊，你这一路的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这个整个你是感觉哪一段会是比较艰难的？因为这个太阳的晒。 我觉得哪段都挺艰难的。 哪段都挺艰难的，也是从第一公里就想弃了，是吗？ 第一步吧， 我想发朋友圈。 就想发朋友圈。 没事，你在起点拍一张，在终点拍一张，然后也可以发， 就 OK 了嘛。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的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坚持的那个梦想的。 嗯。 就说很多姑娘啊，就又想跑，但是又怕晒，然后又怕累，就会选择在起点发一张，终点发一张，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反正也什么字文字都不发，就发两张图片就完事儿了。 那你也要 那不是真正的跑者， 对， 真正参加马拉松的人是不会这样， 是走也要走完的。 对， 对，嗯、对，你想你走回来，他也要你。如果真的是走完全程，你可能 走不完， 对，你是走不完的，在关门时间内你是走不完的。六小时十五分钟，我们算一下，大概就是六配速七吧，至少。 太专业了。太专业了， 接近八分钟左右吧，就八分 对，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配速这个概念啊、嗯、配速呢其实是一个音译词叫 pace、 啊、 就是这个翻译成中文来讲在跑步里的术语就是你每公里花的时间是多少。 嗯，嗯嗯 说配速比如说是六分钟、 嗯、 意思就是你每公里的耗时是六分钟。 嗯、 啊这就是算业余跑者里面还 OK 的。但你公里的配速如果要七分多八分可能这就是比较慢的。 嗯 像我们走路的速度一般来讲正常人哈 十几分钟十分钟以上。 一公里的配速应该是在十一二分钟左右。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像刚才爽上说的在起点拍一张在终点拍一张的话 你全走完是走不下来 的应该拍不到就六小时十五分钟以内的照片、 嗯、 因为你如果纯靠走的话我觉得六小时十五分钟应该走不完全程 那难道他们中途还开车去的吗 不可能啊因为 赛道是自己的 呀对所以我就在想你刚才的那种说法哈我就昨天我拍朋友圈骗赞来着就我先在终点拍了一张我说你们还睡我早上四点多我就到了、 嗯、 我拍了一张我说你们还睡我说我都到终点了就你知道我没有机会拍起点照片、 嗯、 所以像你说的那种他要不就只有一张起点要不就只有一张终点你知道吗对所以总之你是没有办法把两张图一起发了的 我天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真的是 可劲儿的去想哈、啊，到底怎么样才能跟大家混成一片？因为昨天我一直到凌晨，我都还看着朋友圈里面有人 在发北马， 在发北马的照片、嗯。我估计那是好不容易拿回家之后，把该 PS 该修的一些已经全都弄好了，然后回去这发了一些照片。但我不管怎么样哈、啊，我觉得参与了就是特别好 的。啊，对对 对， 而且现在对北马来说，你能抽着签儿，你能去到那个地方去， 已经很厉害了， 已经很厉害了，对吧？你看冉冉就站到终点都有这么多的。 料可说， 对，是吧？ 你何感受？ 就何况你在整个的路途当中呢，是不是？ 对，没错。 那你昨天干什么了呀？ 我昨天是去做转播了呀。做转播的，我是 你就一直坐在车里， 车里边转播， 然后又吹着空调，喝着小水，小水啊， 风扇 声， 然后对、嗯，然后还在车里边是吧？在大阴凉地儿，也各种服务， 喝着饮料。嗯、 但是两个小时的转播之后，我还是去赛道里边做。你想，终点是42公里，我去34，我是从42公里走到了34公里、哦，去找我的俩队友，他们跑，就包括这个北翼。我是到34公里又找他们，然后给他们递了瓶水，就递了一杯水啊，就从42跑了8公里，然后我从34公里走回42公里，走回终点去等他们冲线。你看，这就是我昨天所有的工作。 这说的肯定不合理了吗？ 对对 我也觉得 是。你走回去等着我们冲线，那你比我们跑的还快啊！ 不是，因为你 因为你们跑的路 是在那个奥林匹克公园里边要绕圈的，我不用绕圈，我一直 走了没有到8公里。 对， 那就8公里的这个整个差不多嘛，对吧？ 你 不是差太多的， 太不严谨了。 我也觉得是这事儿不太对。 然后我们今天是讨论马拉松啊，怎么我感觉变成一个针对我的一个节目了？我作为一个节目的主持人，表示很。 吐槽大会， 很不满意，很不满意哈。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就刚才我们说的爱上马拉松的理由，第一是挑战自己，嗯、我觉得这个像小杜这样的哈，就是第一次参加马拉松，而且还坚持下来了，我觉得都要点个赞。我、这是一个挑战自己的过程。像冉冉这种，我觉得就是可以发，就是怎么说呢，发现很多回归本真的一些东西。 对，可能是别人没注意到的，我刚好有这个机会注意到了。 对， 我觉得蛮难得的， 是很感性的一个点哈。 对，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马拉松跑者的一个心理的特点，就他能在这个马拉松的赛道上找回自己平常遗失的很多的东西，哪怕说遗失了一些鼓励啊，或者说遗失了一些风景啊， 我觉 得 最重要的可能是成就感吧。嗯，因为我们老说人生像马拉松，什么一个特别难干的事儿，我们都把它叫马拉松。那你真去跑一个马拉松，尤其是你能把它跑完，嗯，因为昨天我觉得迎接大部分跑者回来的时间，大概就跟北翼的那个时间差不太多，就4个半小时，就4:30到6:15之间，其实是绝大部分跑者回来的时间。你就会发现，大部分跑者他真的啊，你真的能看到他在越过终点线前跟越过终点后之后的那种状态上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最让我震撼的。就是很多人你会发现他在跨越终点线之前整个人的状态都是特别绷紧的，啪就跑，然后一过了终点线整个人噗就瘫倒了， 如释重负。 对，就昨天有一个跑者，就是这两天的那个头条包括各种新闻也都特别特别就刷屏特别厉害，就有一个医护人员就直接把他公主抱起来就抱到了医护休息站。嗯，这怎么回事？就是他其实速度还挺快的，我好像记得他是5个小时以内回来的。嗯，就刚站在终点线的时候你还觉得还挺那个挺精神的，我还刚想问他两句，然后你就能看到他的眼神就一下就很涣散，然后整个人就开始往旁边歪，志愿者就赶紧把他搀住了，搀住了以后整个腿就开始抽搐，我都能肉眼可见的抽搐。然后呢，结果就赶紧叫医护过来了以后就大横抱起公主抱就直接抱走了。就我亲眼所见，他状态瞬间的一种转换，嗯，就是他终于 泄了那个劲儿了， 我到了，嗯，我完成了，我完事儿了，就是那种感觉。 那个劲儿一崩了之后，从这个心理的状态带到身体的状态， 对你完全就不一样了，就太震撼了，就一般看不到这种场景。 确实，在这个马拉松的赛道上会有种种的故事发生。作为旁观者啊，其实不仅仅是跑者可以体会，作为一个旁观者，像徐冉这样观察30,000名选手冲过终点，同样会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体验。 对，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您来聊一聊爱上北京马拉松、爱上马拉松的几个不能不说的理由，邀请到了3位和马拉松亲密接触的嘉宾。那么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会回来，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北马、关于马拉松的那些话题，咱们稍后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北京时间下午的5:32，982活力榜，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关于北京马拉松的话题。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是请到了三位啊，昨天跟北京马拉松亲密接触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位呢是我们的同事徐冉，昨天是作为北京马拉松终点的主持人啊，一直在终点守候大家，同时也是第一次跟马拉松这种赛事的亲密接触。欢迎徐冉。 各位好。 嗯。在学院边上呢，这位非常漂亮的美少女呢，是来自懒熊体育的记者杜佳静。佳静呢，昨天也是在北京马拉松的赛道上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全马的赛事，也是非常的了不起。欢迎佳静。 Hello， 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就是这个马拉松的常客了啊，跑过很多的马拉松，北京马拉松，在昨天也是完成了第三次的北马之旅啊，也是我们的一位跑友北翼，欢迎北翼， 欢迎北翼，好，欢迎三位哈。刚才咱们聊了聊今天的这个榜单，我们排什么呢？就是说你爱上北京马拉松的一些理由，其实有很多很多理由都会让你爱上马拉松这项运动哈，也有一些理由特别的现实，然后我们突然发现这个现实的理由呢，好像很多人马拉松的起点都是因为这个现实的问题， 比如说像杜老师是不是？就是以这个现实的理由为开始，然后开始跑步的。 对对对，就是想要减肥。 就是想减肥，其实很简单。那你坚持跑步有多久了？在你完成第一个全马之前？ 我其实是从小就有跑步，做一些长跑运动的。然后之后，来北京工作了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基本上每天都是有在运动的，所以运动基础我觉得还 OK，所以对于北马跑步来说还好。然后大概是一个月之前，然后之后就说有那个北马的名额了，之后就开始训练，然后是，从20公里到30公里，然后之后到北马结束，大概这个样子。 在北马之前没有跑过42公里这么长的距离。 没有，跑的都是三十多公里，在 一周之前。 那其实感觉还是很不一样，因为可能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知道，虽然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32公里、36公里，这两个公里数呢中间只相隔4公里，大家觉得非常短，但是很多朋友在跑的时候，你32公里的时候状态跟你36公里时候的状态就完全可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完全是两个人。你昨天跑的时候觉得自己有没有在哪个点上特别 就是真的是32公里， 32公里， 我还在32公里的时候拍了个照，我想要不要跑完，就是32公里的时候，当时然后在那儿拍了个照，然后还打开微信还跟我朋友说，他们说在终点处等我，然后之后那阵大概好像是我回去看的时候大概是花了 4个多小时、嗯、然后就剩下那10公里好像就是一直到是花完6个小时，就是那10公里就是感觉怎么也走不回去了。 嗯， 我的天啊、嗯、就是差了那么多吗？ 对，就是所谓的撞墙，就是这种感觉。 对撞墙期、 嗯、 那你这是你第一个撞墙期吗？ 嗯，差不多吧，因为我之前跑30多公里的时候还轻松一点。 哇，那我觉得他这个撞墙期算是很 很晚的， 对，很晚的，很晚的了。因为我还听很多人说10几公里就第一个， 我 倒 没有， 第一公里就撞墙了， 撞墙了， 一直在撞着墙。 他的这个撞墙期来的真的是也算是很晚了，而且是在女选手当中， 而且是第一次跑马， 这算是基础比较好的选手。 对，因为我从小其实就有练这方面的。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的。我昨天还在想啊，我说第一次去参加马拉松比赛的一个女孩会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我以为呢可能我见到的会是一个就是运动感很强的，我没有想到是一个柔柔弱弱的姑娘哈、 嗯、 然后我就说怎么会有勇气去做这样一件事儿，才发现其实是有一些基础的，对吧、 嗯、 你像我肯定不敢挑战，就我这种运动小白就是基本上 第一公里就撞墙的人 第一步就撞墙 第一步就撞墙了 我是不敢去挑战的。 我觉得今天我们五个人刚好把对马拉松的感觉的、 嗯、 就是这个群体刚好是全样本。 嗯， 你看爽 我什么样的、 就是、 你好好说啊， 就是 想好了再说哈。 觉得这项运动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缘分 啊、哎， 可以吧？哎呀妈呀， 紧张，非常有水平， 终于把这话说出来了。 对，你看论论也算是之前的 马拉松大神嘛，我就是。 哎、能这话筒能摔吗？怪贵的是吧？ 我听听你的评价是怎么样的。想好了再说。 马拉松爱好者，你们不要都威胁我好吗？ 看我 马拉松爱好者， 说不好马上把你话筒关了啊！ 马拉松爱好者， 爱好者， 对吧？ 爱好者对。 然后北艺就算是马拉松的拥趸。 嗯。 然后杜老师就是杜老师就第一次跑马拉松的，就是 其实我真的算是状态很好的，就是我跟我们跑团里头很多人，就是他们一开始带我跑的时候都其实都真的觉得我跑不下来、然后就慢慢的这个阶段之后他们觉得啊、你还是挺厉害的。 我也觉得真挺厉害，第一次能跑完而且是在关门时间内跑完的，我觉得太厉害了、我想说那个词儿你懂，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就真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特别厉害。 而且说在32公里，当时32公里真的是特别难受的时候，想过放弃吗？是不是不断的在想放弃放弃放弃？ 有一直在想说要不要别跑了。 嗯， 你应该不是跟论论一个跑团对吧？ 不是 就如果跟他一个跑团他一定会告诉你放弃 放 弃 跑什么呀，出歇着吧，出鸟也多好。 所有的人都跟我说放弃放弃放弃，所有人都跟我说 都坚持下来了。 对，所有人都跟我说就是跑一跑就行了。 因为其实这一点啊，相对来讲是可能马拉松运动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在放弃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是我最喜欢这个运动的时候，就是那种跟自己内心那种，就是一个声音说放弃，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你要坚持，就这两个声音其实在斗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心理的感觉是马拉松这样运动能带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乐趣。虽然当时会很痛苦，但是当你跑完了，当你突破了自己的心理这个想放弃的这个小的观念之后啊，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非常非常大的这种成就感在包围着你，尤其是当你到了终点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当时受那些苦之后都挺过来了，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对，而觉得自己就成就感一定是爆棚的呀。 你 想这么 你又没跑 我设身处地的替他们想， 感受到 对，但是看3万个人看过3万个人到终点，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你也是算突破了。 就是没吃过猪肉 这在国内是 看了三万个， 好不好，瞎说了。哎，但是我想知道就是几位要放弃的时候内心当中鼓励自己的那个话是什么呀？你会拿什么去鼓励自己啊？北艺说说，比如说现在已经30多公里了、你已经快放弃了，你说不行了。 哎，你的撞墙期在哪儿啊？ 我撞墙期不一定，各个赛事 他的撞墙期不是比较大的。 对， 他的 PB 很快，他 PB 是4个小时出头就跑完了。 哇、 但是昨天的比赛是5个半小时都跑完了。 5个半小时，对、所以就是还是根据状态。然后，但是我是从来就没想过要真正的放弃啊！我每次都是自己跟自己在这斗争半天，然后实际上就是慢慢的鼓励自己，就是怎么着过程中有点乐趣吧，然后最终坚持到终点。然后其实我一直鼓励自己，就是说马拉松这个比赛我选择参加，其实就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嘛，就是。就像刚才各位说的一样，就是世上无难事， 然后你只要坚持到底，总会有这个好的收获。 嗯 嗯 嗯，对， 享受这种受虐的过程。 嗯， 杜老师，你当时怎么想的？我特想知道。 其实我也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放弃的。就是没有真正的想过，就是 哦，你们俩的意思就是你们只是假装想一想，是吧？对， 但是因为太累了哈。 但是真的，如果身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还是应该要选择放弃， 别硬扛， 对，不能硬扛，就知 道 自己什么情况， 知道自己的基础还在那里，就是不会出事儿， 嗯， 然后就起码跑下来吧，就是走下来也是走下来，跑下来也是跑下来，就跑下来吧， 这点非常重要，就知道自己身体基础在那儿，别太强迫自己哈， 就该走的时候就得走， 嗯， 但我是属于那种有运动强迫症的人，就 坚持不运动， 不是不是， 坚持不运动， 一定不能运动，是吧？生命在于休息，对， 是这样。就比如说，我有时候会去这个公园跑圈儿，比如说我是想着说每天都跑三圈， 真的。 就有的时候我会特别累的时候，就我为了强迫就是凑够这个三圈那个数，就是说不好听，我爬也会爬满三圈 啊。 然后比如说在健身房，有的时候会给自己一个配速嘛，我说健身房配速是50分钟，因为不是据说50分钟之后开始。消耗脂肪嘛， 嗯， 然后我就40分钟之后，我说 所以你就多跑10分钟， 我们这样也得消耗10分钟的脂肪嘛，要不白跑了前面， 嗯， 然后我就会照着这50分钟，我说一定得这个跑够了， 嗯， 啊，然后我是有这种就是时间啊或者那种圈数的强迫症，但是我不会给自己定自己完成不了的目标， 哦， 比如说我说今天跑3公里，我就一定会跑到那个至少有一个东西让我看到数字3公里，对， 哦， 2.9都不行，2.99都不行，但是 这点你跟我是一样的， 这点很好，啊， 这点跟我是一模一样的。嗯， 但我不会突破自己，就是我会在自己的那个范围之内给自己定一个， 不会说是把自己定到30公里去跑。 就我不是那种今天跑3圈，我明天必须跑4圈，没有， 嗯， 我今天跑3圈，明天跑3圈。 哎，我是你这种，我是你后面说的这种，就比如说做 plank， 嗯， 我第一天做1分钟，我第二天就要做1分20秒， 嗯， 我第三天一定要做1分半。 那你 我是这种， 那你很快就不能再往下 走了，不能再往上，真的就是到2分钟左右，我就会告诉自己，我2分钟我要坚持10天， 嗯， 10天之后我要做2分10秒， 嗯， 就我会这样，因为如果你在延续自己之前的成绩的话，你就会心里默默的鄙视自己，我 不会耶， 我知道。 所以说嘛，就是马拉松这个运动，为什么我再说在我们这个几个人里你是离得比较远的呢？就是说你不会这几个字就已经很好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不会，特别的骄傲，我不会。 这也是一种选择嘛， 对。 对， 嗯， 但我会坚持，就是我曾经， 你很棒，你很棒， 好， 很棒，坚持 坚持的一段时间，应该坚持了。差不多5个月， 还有5天呢，5个月很长了，真的是很久。 就是5个月， 让我坚持锻炼5个月，我都坚持不下来。 而且是除了说真的没有办法说运动的那些时候之外，我都会坚持每天跑50分钟。 嗯， 而且有的时候就跑不动了，我可能会把这个配速啊稍稍变一变，但是也得跑够50分钟。就是这个是我在运动上面的一种强迫的行为。 那其实你要每天跑50分钟，我感觉你这个基础还可以的。 对， 50分钟也得有7-8公里呢。 就是 差不多， 对，但是可以用你们走路的速度跟我跑步的速度来丈量一下， 嗯， 就看看哪个更合理一些。 差不多是吧？对， 嗯。 但是你说这种运动强迫症，我也是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经常自己练习跑步的时候会用到很多这种运动的 app， 然后我在这个 app 上面记的这个数字，我就是 精确有零有整， 必须得是15公里，就是15.00、15.01都不行，所以我。对，这可能是跟我的出生的这个月份是有关系的哈。 我又没有出生在你的月份。 对，出生那个月份是有关系，真的。所以我一般的办法就是到14点， 太龟毛了。 所以我一般就是在14.95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不会让自己再跑了，然后就一点一点往前走， 通过那个 不会突然间都跳过去了。对啊， 你 要突然间跳过去了， 你不要疯吗？ 跑马拉松是不会，但是 跑完之后他会再去凑一个那个，把那个小数点填回来的。 我会再跑一个，比如说我这回跑了42.5，那么我会在马拉松跑之后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我自己再跑一个7.5，把它凑成一个50。 我太痛苦了， 比我还严重。 真的，他比你龟毛多了。 但是呢， 我也会。 对，这跟我们出生 是整点， 这跟我们出生的月份是有关系。 我觉得现在好多男性都这样， 这样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跟出生的月份真的可能是有关系。 怎么活得这么洒脱呀？ 我们是在同一个月份生的，所以这个 就是9月嘛。 八月底，我们都是八月底，所以是有关系的。 对，八月份的 尾巴。对，但是呢，其实这些东西啊，在你发朋友圈的时候，真的是一种很享受，就把你所有该计算到的很精确的东西全都弄好了，啪叽拍一张图，发一张出去，收获很多的赞。其实我觉得发朋友圈也是跑马拉松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因啊。我不知道两位跑过的是怎么想，反正作为我自己跑过的几次马拉松来讲，我真的觉得是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支撑我下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朋友圈还得发的，怎么着也得跑下去。我不知道两位， 我好几天前就想着要发朋友圈， 所以这千万不能 放弃。想好这词儿怎么吃， 白酝酿这么多天了，如果跑不下来， 都准备了这么多天，想了这么些好的词儿了，万一没跑下来，白想了，对不对？ 对，我懂，我懂， 很重要吧？ 就比如说，每年过年的时候，就在想这个过年的一年总结的朋友圈怎么发，可能已经提前好几个想啊，我过年这朋友圈这么发，我特别懂。明白明白，理解。 很多很多跑的人都可能都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个事儿吧，可能大部分跑步的朋友之间啊也没有太交流过这个事情。但是我比如说今天我一问这两位，发现大家都一样。 对 对， 那不发朋友圈跑完之后多没成就感啊。 对的， 对， 得去点赞呀，对吧？ 得得到鼓励啊，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 所以你知道，为了回归运动的纯粹，就昨天我没有给任何一个跑了马拉松的朋友点赞。 你也没给我点赞， 但我所有都点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下次跑的时候，我还得指着他们给我点回来。 礼尚往来的， 因为我知道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最开始跑步就是为了发朋友圈 哦， 就是有很多，就是你记不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喜欢晚上夜跑，跑完之后把自己那个就是东西晒到 APP 上的那个图片 晒到朋友圈里面去。后来我就把我微信记步给停了。就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就是别人比如说每天看着你计步啊，然后回头再问，哎，你今天怎么没有走路啊？我觉得这个是暴露隐私的一个过程。 对，我也觉得， 所以我就 挺不好的。 对，我就不干那事儿。但后来我发现很多人跑步就是为了发朋友圈，所以我为了回归运动的纯粹，今年北马我一个人都没点赞，是吧？我都没点赞。 为了回归运动的纯粹，我就干脆不运动了， 对吧？北艺我没给你点，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冉冉我没给你点，对不对？哼，我也没给你点，对不对？ 我都没跑，我点什么点？ 这都没发， 什么都没。 但他要是今年发了，我肯定拆他台。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运动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动力去鼓励自己的，无论是成就感还是我下来之后我可能要跟朋友就晒一晒，这也是一种谈资嘛，就发朋友圈也是一种谈资。就所以一定要有这种无论是自己内心的信仰还是外部环境给你的信仰，就一定是需要个东西撑着你的。 对，就要多种东西撑着你，你才能把马拉松给完成下来。其实 还有一种，我觉得呀，就是尤其跑北马有一个特殊性，因为它在北京，就平常咱们走过这些路程，要不然就是开车，要不然就是堵车，或者说有的时候偶尔 坐地铁、公交，骑小黄车， 看到的这个城市跟你真正跑步的时候看到这座城市是不一样的。那天晚上公园关门了，我就顺着这个就台附近啊，我就跑了一圈，哎，我突然发现不太一样，就是你晚上用步子去丈量这座城市的时候，跟你平常开车堵在什么儿园所门口啊之类的，它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虽然我没跑啊，但如果说将来我十年之后真的要跑的话，唯一的一个动力就是用脚 重新认识一下这座城市。 对，用脚步去认识一下这座城市。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昨天我看到了一个赤脚跑者， 有很多 赤脚 跑团。 哎，我特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为了给自己加一个符号吗？ 我也特别想知道。 我也同样很想知道。 哎，我 真 的特别， 这个、真的太难受了。 他不怕受伤吗？ 但是 这是我第一个疑问、啊。 我听闻哈、啊，我没有证实过，但是我听闻是在其实某些地方，他们有光脚跑步的传统 啊，对， 就是从小到大，他们可能出去啊。他们穿鞋的时候少，光脚的时候多， 一种民族的习惯。 就是对，可能在某些地区啊，由于某些地区的这个地理啊或者经济条件的一些特殊性，可能会有些地区的人，他们就是他们穿鞋的时候比光脚的时候要少很多，所以他们参加跑步也是为了光脚。他们来到北京马拉松，其实也就是为了证明说啊，我是那个地方来的人，所以我要光脚跑步。 嗯，所以今天我们排的这个榜单呢，就是说你去喜欢上北京。 京马拉松的几个理由啊。 对，看大家的反应啊，我觉得今天排在第一位的理由可能是 朋友圈。 最怕的理由。 我原来都没意识到发朋友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么崇高的地位。 而且你发现啊，往往啊，你如果真的完成一次马拉松，你发一组照片配上一些话啊，比如说像刚刚嘉靖说的提前几天就开始酝酿那些话，配上很优美的这个文字啊，获得的赞数会特别特别的高 啊，特别多。 对，特别特别多， 刷屏一样的赞。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像我这种不是特别爱发朋友圈的人吧， 不是，是你不爱点赞的这个朋友这个习惯。 所以以后要知道，看见跑完马拉松的人一定要点赞，知道吧？ 就你要为了他们这个赞， 人家多不容易跑了42公里，就为了 你 这几个赞， 6个小时就为了你这一赞，你说你 还 不点？ 我现在明白了，然后我反思了一下自己的过错，就是我 回去都挨个帮你点啊， 挨个 把我昨天刷屏的那些朋友都 点一 个赞。 哎呀， 这你的作业今天。 其实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了爱上马拉松的理由。其实昨天也是北京马拉松，北京马拉松其实在中国的马拉松里面还是有非常特殊的地位的。 国马， 对，我们叫的国马，就是中国目前当之无愧的头号马拉松，也是所有中国的跑者的一个共同的梦想来参加。 它是不是还有一个金标马拉松的称号？ 对， 因为这个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是金标马拉松，目前这个国内赛事获评的金标马拉松应该一共是有5个啊，包括北京、上海，然后扬州的一个半程马拉松，然后包括厦门马拉松，还有这个黄河的东营口马拉松啊，这5站比赛是国际田联获评的这个金标赛事。 可以啊，厉害啊！ 毕竟专业的嘛。对那三位 给的好吧？ 做做足。 三位哈也都是昨天以自己的方式都接触了北京马拉松。我们最后还是回归一下我们昨天在家门口举行的北京马拉松。如果节目的最后啊剩一点时间，让三位各自说一个必须来参加北京马拉松的理由，三位各自给我们说一个，也是鼓励一下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念想的话，明年可以去参加。三位再给他们用最后这个你们给出你们的理由，再给他们加把劲儿。北翼先来，毕竟是3届马拉松的北马的元老了，也算是。 因为北京是我的家嘛，然后欢迎所有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北京感受这座城市，感受一个最热情的北京。 这 就是参加这 座城市啊， 对， 是北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嘉靖呢？虽然是北马的首马， 我觉得做一件事情坚持到底吧，这个很重要。 坚持哈，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很多人突破自我的一个方式，对吧？ 因为马拉松这个运动它本身其实跟坚持就基本可以画等号的。一想到说跑马拉松就想，哇，你这么能坚持啊，这么厉害，对吧？那最后徐然老师来，作为这个见证了30000名选手冲线的人，在6小时之内 3万个人跑向我没有他们俩说的那么就是那么精神性那么崇高吧。我觉得就以我如果是最真实的感受，我想就是跑都跑了就跑完吧，跑完就可以发朋友圈了。这我昨天站在那个终点线，我就在想，如果我真的碰到自己的撞墙期的时候，我要怎么勉励自己。我可能真的就这么想，我都开始跑了，我为什么不跑完呢？我如果我跑到一半然后就退出了，我可能真的觉得太遗憾了。这么那个的一个事儿，我怎么能没坚持下来呢？对，所以我觉得跑都跑了，就跟来都来了。 你身边这两位啊，今年都是已经跑北京马拉松了。刚刚你说你也是有基础的，明年有兴趣吗？有打算吗？ 我觉得 有想法吗？ 马拉松不是它是要有一个就是标准门槛的嘛？我觉得至少我从半马先开始吧。我是有这个想法。如果明年可以实施的话，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真的可以冲刺一下半马。 准备一下半马。那赵爽老师明年的目标还是暂且先定在 2公里吧？ 2公里吧？ 你比我还不如，还2公里。 我们了解他吗？ 我们下了节目慢慢聊哈，这个事儿。 哎呀，非常感谢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昨天跟北京马拉松亲密接触的经历啊，以及分享了自己爱上马拉松、爱上北京马拉松的理由。不过，其实，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包括节目当中刚刚其实我们也说了，马拉松虽然是一项很好的运动，但是大家还是要科学来运动， 量力而行。 对，因为毕竟这个运动是有危险性的， 对， 不是说谁随随便便想跑一个马拉松我就能去跑的。 对， 之前一定要有科学的训练，而且对自己的饮食睡眠都要有一个调整，包括其实最重要的在比赛当中要 要量力而为。如果觉得自己的身体真的是有一些不好的情况的话，那千万不要坚持下去了，因为可能真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跑步毕竟大家还是为了追求健康的一个事情，如果最终为了这个事儿把健康丢了，那就是可以说是本末倒置了，有点。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三位哈做客今天的节目，正好跑完北马了，就是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明天开始休息休息哈。 也祝三位啊，咱们明年在北马的赛道上再见啊。 那么稍后呢是挑战新歌声， 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是乐乐，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拜拜。 走